买来之后心理样体不一样的联谊。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叹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赛金花是清朝末年一位传奇的女子，十来岁堕入风尘，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名妓，后来又嫁给了状元，成为了状元夫人，出使欧洲。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，他跟这德军统帅瓦德西结交，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解救老百姓。赛金花的一生是大起大落，今天咱们就走进赛金花的传奇人生。赵家有女初长成，花容月貌众人目，父亲病重，家道败落，受人哄骗上花船，罢了罢了，无奈无奈，小女孩身挑重担，含泪卖笑报一家平安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赛金花的传奇人生，误入青楼。这赛金花原本姓赵，乳名叫彩云，祖籍是徽州的。后来因为太平天国爆发了，这一家子人就逃到苏州避难。彩云的家族啊，在当时也是大户人家，家里头世代从商。当时彩云的奶奶主持家务，这老太太脾气不小，下人稍有冒犯，轻了啊，老太太骂一顿；重了，打一顿。家里人都怕这老太太，唯独这彩云特别得老太太欢心呢。彩云是个小机灵鬼，人小鬼大呀，七八岁待人接物就做得有模有样的。家里头有亲戚朋友来了，他总是第一个出来打招呼，装烟倒茶陪人家说话，大伙儿都喜欢这个乖巧的小女孩。彩云的奶奶看见孙女这么灵巧，更喜欢了，逢人就夸：哎呦，我这孙女儿啊，可真是小仙女下凡呐，长得漂亮，说话也好听啊。等到彩云长到十来岁了，出落的是俊俏非凡。女孩天生啊，又爱打扮，擦胭脂抹粉的，再穿上好看的衣服，谁见了都说好看。可是这时候，她家里头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困难了，开的当铺啊倒闭了，家里的积蓄啊也没多少了。彩云的老父亲卧病在床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彩云的奶奶整天呢愁得跟什么似的，但是为了顾全体面，一家人还得竭力的支撑门面呢，不能显出穷困的样子，怕人家知道了笑话。他们家里头早先有一个叫小阿金的女仆，是彩云的母亲陪嫁过来的。后来家里头的境况是越来越穷了，就把他也打发走了。这小阿金就去别人家里做事儿，那家的主人姓金，他有个妹妹叫金云仙。这金云仙呢，在当地很出风头，是一个拉纤儿的，交际很广，苏州有钱的人差不多他都认识。所谓拉纤儿的，说白了就是老鸨子。这云仙啊，早就听说彩云长得是美貌动人，就想把她拉到自己这做生意，拿她赚钱。 这回有了小阿金这层关系，这云仙可逮着法子了。一有机会，他就让这小阿金呢去找彩云玩去，把他招到自己家里头，等慢慢的混熟了好下手啊。彩云打小就跟小阿金一块玩，跟他很有感情。当时彩云是13岁，正是贪玩的年纪啊，所以这小阿金一叫，彩云呢跟着去了。这俩人呢还想着法儿的不让大人知道，这要是让奶奶知道了，断然不会让彩云去别人家里玩啊。有一天春暖花开了，小阿金又把彩云带到金家来玩。这云仙走过来了，今儿个天气多好啊，圈在家里玩什么劲呢？彩云走，我带你呀、啊、到外边逛逛去，你去不去啊？十几岁的孩子能多想什么呀，一听好玩的啊，好啊，屁颠屁颠的跟着去了。这俩人一块出了城，来到了河边，这河里停靠着好些个船，这船呢都布置得非常讲究，船上边有唱曲的，划拳喝酒的，真热闹啊。这个时候船上有人向云仙招手，这云仙啊可就领着彩云上船了。一上了船，就有人跟着云仙打招呼，我说云仙啊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？啊，先罚酒三杯。哟，你看看，今儿个又带了一新姑娘，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船上坐着四五个男客人，看上去啊都是挺斯文的读书人，旁边呢还坐着三四位姑娘，这七八双眼睛啊在彩云身上是扫来扫去。彩云低下头往云仙身后躲了躲，嗨嗨，你们可别吓着我妹妹。什么？你妹妹？是啊，这是我邻居小妹，叫彩云呢，今儿个是跟着我上船玩来的，你们可要好好带她呀。啊，彩云，这位是吴老爷，这是王老爷，那位周老爷，还有这位马老爷，这几位啊可都是苏州上海的名人雅士啊，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。大伙儿听云仙这么一说都笑了，嗨，快别说了，来来来，坐下喝酒。这云仙带着彩云就坐到了吴老爷身边。今天是这位吴老爷36岁生日，大伙儿一块儿给他庆祝生日呢。王老爷拿起一杯酒递给彩云了，今天可是吴老爷的生日，你快给他倒杯酒。这吴老爷我告诉你可是大人物，你可别惹他不高兴啊。哎，彩云对这些交际应酬啊打小就不犯愁，很快就倒了酒，这吴老爷高兴啊一饮而尽，大伙一阵叫好啊。这几位老爷都是20-30岁的年纪，争着跟彩云说话逗乐，彩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也跟他们聊天。在这船上坐了一会儿，云仙又领着他上了另外一条船，就这样一连串过十几条船，这才让彩云回家。彩云当时年纪小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以为呢是带着他玩呢，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云仙打着玩的幌子骗他到花船上去出条子。所谓出条子就是陪客人喝酒聊天啊，当时这种陪客人喝酒的女孩叫清官，一个清官作陪一次是4个银元，这回云仙领着他凭空就赚了好几十块。打这之后，彩云还跟着云仙去过好几回，每次回来这云仙都给彩云一块银元。可是日子长了，外头的风言风语就出来了，彩云上花船的事儿可就传到家里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这一天天刚擦黑，这彩云兴冲冲地从外头跑回来了，一进家门，母亲呢正在伺候父亲吃药呢。哎呀，你这个疯丫头跑哪儿玩去了，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彩云低下头撒了一谎，啊，我去跟云仙去买东西去了。 买什么东西买了一下午啊？啊，那个云仙是个做清官的，你跟他一块玩什么呀？彩云低着脑袋不说话，躺在床上的父亲撑起半个身子。 哎呀，我问问你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 父亲一问话，彩云更害怕了，支支吾吾的，我就是跟着云仙在船上玩了一会儿，他还给了我一块银元呢。 什么？你上花船了？啊？你知道那花船是干什么用的吗？ 没什么呀，就是陪着客人喝茶吃酒。 好啊，你还敢犟嘴了？你看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你，还敢上花船了啊？上花船！ 这父亲一把揪住彩云，啪，一个嘴巴就抽在了彩云脸上啊！这彩云一个没站稳，倒在了地上，哭起来了。 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啊，都是让你妈给惯的。 这父亲挣扎着起身，一把打翻了药碗，呼了一阵的叮叮当当啊！这声音惊动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连忙过来，怎么了这是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 您看看他啊，年纪不大，胆子不小啊，敢上花船了。 彩云哭着跑到奶奶身后，来躲避父亲的打骂。整整一个晚上，彩云的家里头没安生过。打也打了，闹也闹了，彩云消停了一阵子。那个拉纤的云仙儿听说彩云挨了打，也不敢上门找她了。可是家里的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，老太太整天就靠着变卖家产过活，眼瞅着屋子一天比一天空了，这头上的簪子，身上的首饰，该当的全当了。父亲的病是越来越重，吃的药是越来越多，熬药得用最大号的砂锅了。这天彩云给父亲抓完药回家，进门听见典当行的钱先生正在跟父亲对话。 什么？这个月的钱又不够了？您看我家里头还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能当的，您都拿去充个数吧。 哎呦喂，赵先生，哎，真不是我钱某人不帮您这个忙，您说我家里头也是一家五口张着嘴等着吃饭呢，您那点家当都是些个小物件了，它根本也不值钱呢，您也体谅体谅我啊，我一个当铺伙计还得靠着老板赏钱呢，可不能给人家做这赔本的买卖，不是？ 那是那是，可是 这父亲的声音是越来越低了。彩云从门缝里看见父亲那张做男的脸，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。家里头就剩下他们住的这所房子了，可是如果把房子也卖了，这一家人又能住到哪儿去呢？坐吃山空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就算把这房子卖了，也总有吃完的那一天。彩云只恨自己不是个男孩啊，如果是个男孩，我可以给人挑水干活挣个辛苦钱，虽然挣得少，怎么说他也是一条路啊。可惜呀，这彩云是个弱女子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拎呐，能干什么呀？这个时候，彩云想到了云仙，云仙认识人多呀，干脆找他给想个法子。彩云偷偷的出了家门，直奔金家，可就去了。云仙刚起来，正对着铜镜子化妆呢。今天呢，她穿的是格外讲究。上身穿一件水红色的小袄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闪闪发光，美丽动人呢。各式的头花首饰摆了一桌子，挑来挑去的正那比划呢。彩云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，这云仙放下手里的项链。 彩云呐， 前一阵子我让你跟我去划船，那可不是害你呀。你现在13岁了，也该懂事儿了。一个女孩子14、15的就可以嫁人了。咱们女人这辈子最要紧的就是找一个好夫家呀。可你家现在这种光景，能找到什么好人家呢？顶多嫁一个做小买卖的，到头了，搞不好啊，到了婆家还得受气。你这长得跟花似的，嫁给那样的人，你能甘心吗？真嫁了那样的，你这一辈子他也就完了。可是如果你跟着我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一来我这儿能赚点钱贴补家用，你自己也能攒点私房钱；二来呢，我这接触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只要稍微留点神，找个可心的主，清清白白的嫁过去，你这一辈子可就有了依靠了。你说云仙姐说的在理不在理？这彩云咬着嘴唇，心里头是打翻了五味瓶啊，酸甜苦辣咸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了。云仙讲的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啊，虽然这名声不大好，总是对家里有帮助。再说了，那些客人都是些个读书人，在一起就是规规矩矩的喝酒聊天，姑娘们酒也不用喝，陪着喝点茶，吃点水果也就得了，吃完了拿上1-2块的银元就回家了。云仙看彩云低着脑袋不说话，又说了，今天晚上有一个大官人要来，我这儿啊有几块钱，你先拿上，到布店里头扯几块上好的料子，做件好衣服，晚上过来找我啊。彩云拿着钱，这一路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，到了家里头该怎么张这个嘴呢？最疼爱他的奶奶会同意他去上花船吗？彩云决定大大方方的把这个事儿说说。到了家里头，母亲正张罗着吃午饭呢，饭桌上只有一个青菜，非常寒酸的。彩云吃了两口，放下碗筷，妈妈，奶奶，我决定去上花船了。他这话一出，大家都不吃了。奶奶颤颤巍巍地放下饭碗，丫头啊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，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上了花船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奶奶，上花船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那些客人都是读书人，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我就坐在一边陪着，也不喝酒，一天能赚2块银元呢。奶奶叹了口气，摇了摇脑袋。彩云的母亲也只好劝慰婆婆，哎呀，事到如今了，咱们娘儿俩也没有办法了，家里的境况已经这样了，还不如叫彩云出去赚点钱贴补家用，等这阵子困难时期过了，咱们再给彩云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好夫婿，风风光光的嫁过去也没什么不对呀。奶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饭也不吃了，这饭桌上非常尴尬。彩云拿出刚才云仙给她的几块银元，奶奶呀，这些钱您先拿着，晚上咱们做顿好吃的。奶奶借着沉甸甸的银元，是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啊，一辈子的风雨呀，他老人家什么场面没见过，没想到老了老了，竟然让自己的孙女出去卖笑维持生计。现在他只盼望着孙女的运气好，碰上一个显贵的好人，把他给解救出去。彩云的母亲挤出一丝笑容，妈，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一家人这才重新端起饭碗，别别扭扭的把这顿饭吃完了。从此彩云就开始了卖笑的生活，为了不给家人丢脸，他对别人撒谎说自己姓傅，财富的富，讨个吉利，名字还叫彩云。上午他跟着唱戏的师傅学习唱小曲儿，下午就到船上陪客人，天擦黑了才回家。这一天苏州城里非常热闹，听说是在北京做官的红军红大人回故乡了。 这洪大人可不得了啊，30岁就高中状元，一直在皇帝身边工作。这次回来是因为洪大人的母亲去世了，他回来安排母亲的后事。那个时候啊，父母去世，儿女都要在家守孝，在朝廷当官的都给3年假期。办完老母亲的丧事，其实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可做，这洪大人就招呼一群老朋友在家里打打牌。他的老朋友就说了，天天在家里打牌您多没意思啊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苏州城里呀，好玩的多着呢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呢去坐船游玩，这船上啊有唱曲的姑娘，听他们给您唱个小曲儿，恐怕京城里很少能听到咱们家乡的曲子吧。洪大人虽然是个正经人，可也不是那种不开通的人，当即点头答应了。一行人来到花船之上，洪大人一眼就看见彩云了，因为她年纪最小，长得也最漂亮。这彩云坐在洪大人的身边给他倒酒，大人呢请。洪大人看看这个女孩，年龄并不大，怎么这么早就出来谋生计了呢？这家里头没人了吗？洪大人喝了酒，开始询问彩云的身世，这才知道彩云是个命苦的女孩啊，家里头一家老小都靠她支撑着生活，虽然可怜，但却是一个坚强的女孩。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，这彩云和状元洪军认识了。洪大人对彩云是一见钟情，但是两个人身份年龄都有很大的差距，堂堂一个状元怎么会娶一个青楼女子为妻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曾相见，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，唤醒祖国百年圣殿。你动人场面， 八日四九天，那一 好诉说心中夙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想见，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百年盟愿，一句敬业话，那2049年那一天，同一条街巷，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 诗篇传播朗诵之美，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。 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，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，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。 报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宝。